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秋风依旧吹送，只是 这样放手值不值得？等一个人唱情歌，寂寞没有颜色，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梦醒来，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只好傻事都变了，我找不到离别那一刻。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脆弱在藏不住，

想念，不见往日的耀眼。世界冷淡的光彩，在尘埃中记忆慢慢的堆积。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成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复读。就像冰冷的想念，不见往日的耀眼。世界淡淡的光彩，在尘埃中记忆慢慢的退去。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只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复路。失去的就不愿再去回想，已经找不回来。我已不再去想念，有着回声那想念再次层层缠绕着我的心扉。 回到你身旁，回这感觉多么棒。

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忘不了你的神态，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你的伤害，爱与不爱，爱与伤害，谁能够说明白？ 其实啊，忘不了也好，受不了也好，反正你都不在，忘不了的是你的伤害，受不了的就是你的爱。 每当你抬起头来望着我，会使我不知所措。透过你那朦胧胧的双眼，我知道你不再承诺。透过你那沾满脸上的泪，知道一切都错，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孤独和寂寞伴着我，无梦的我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着我，不梦的我又在梦中相逢自己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

都是你的身影， 全都是你的身影， 分流不停， 想 着你，试着拉近你我距离，也是如此冷清，没有

色的悲喜，代表你对我的爱情早已远离，像是一场悲剧无言的杀青，蓦然回首的天空云淡风轻。披在身上的悲喜曾经那么的温馨，依然熟悉的背影如今这么的无情。是不堪一击的爱情，悲心哦悲心，只能背对背无法心言心，悲心哦悲心，感觉捉摸不定，没有道理可循。 是我心灵最

对，希望谁都念着谁。线索，究竟我做错什么？究竟你要什么？总是难逃你的温柔，给你的爱真的太多。如今对你是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走。我无能为力，所有动人的歌，痛心的歌，都像一种嘲弄。笑也可以，哭也可以，人生一场大梦。一句承诺，一次伤口，什么事也由不得我。所有不能说的，不想问的，堆积在我心头。爱的彻底，输的彻底，反正无路可走。何必急着走多枷锁，除了你我一无所有。已经爱了多少时空，刹那间却断了线索。究竟我做错什么？究竟你要什么？总是难逃你的温柔，给你的爱真的太多。如今对你是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走。爱你需要勇气，恨你却是难题。需要勇气，忘记却是难题。我无能为力，所有动人的歌，痛心的歌，都像一种嘲弄。笑也可以，哭也可以，人生一场大梦。一句承诺，一次伤口，什么事也由不得我。所有不能说的，不想问的，堆积在我心头。爱的彻底，输的彻底，反正无我一无所有。所有动人的歌，痛心的歌，都像一种嘲弄。笑也可以，哭也可以，人生一场大梦。一句承诺，一次伤口，什么事也由不得我。所有不能说的，不想问的，堆积在我心头。爱的彻底，输的彻底，反正无路可走。何必急着挣脱枷锁，除了你我一无所有。 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曹蜢演唱的《爱碎了》。 会让